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袁月。 今天是2014年3月17日星期一，在315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我们先来看看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有哪些公司都在痛哭流涕。恐怕今年315的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尼康的D600相机。好，我估计这个淘宝上面的这个搜索率应该要马上的要上升。在315的这个晚会，通常都是大家都是屏息凝神哈，来关注哪一家企业或者说哪一个产品今年遭到了央视的重点打击。去年呢是这个苹果的手机，因为这个后盖的这个问题哈，再配合了这个大概8:20发。今年好像没有出现微博上面的这个露馅儿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尼康的相机啊基本上是中枪了。怎么回事呢？说这个在315的这个晚会上面曝光了尼康的主要是D600这个型号的相机。这个相机大家现在喜欢玩相机的朋友也很多了，知道这个相机其实是挺贵的，光是机器的话大概就要超过10000块。那么你家镜头的话，就人家说什么玩单反这个毁三代啊，这个之类的，这不真的不是盖的哈。但是这个相机呢，就是说它这个里面出现黑点，这个黑点呢，其实黑点有很多种原因呢。当消费者去这个要求退货的时候呢，这里这句话恐怕是媒体这个曝光度会比较高的。尼康的厂家就说，他说你不要对天拍，这个导致灰尘会落进去， 雾霾 你这主要是你自己使用，主要是你打开方式不对，所以造成了这个上面有黑点。那当然了，这样的这种话哈，如果被曝光到这个一个全国性的平台，在315这么目光集中的焦点上面的话，这个尼康现在估计就已经损失比较惨， 陷入泥坑了已经。 但是你说现在的315，它早已经不是当年的315了。你说首先它有一个去年的阴影，其实今年大家等待着这个315晚会之前就觉得，哎，看今年会到底会黑谁，就似乎觉得去年尽管啊苹果被黑了，但是人家销量一点没影响。 对啊， 反倒是那些明星大 V 啊，你都卷入其中，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微信啊什么的，你在公信力上面是有非常大的损害。而且 所以今年就没人配合他了， 没人配合，而且 或者有人配合也这个不露馅了，就在这上有改进了。 而且今年又加上你说这么多的新闻热点，就似乎大家对315的这个关注啊，就是也是大不如前 啊。今年正好是赶上这个马航的飞机还在搜索，然后包括别的克里米亚公投啊什么的，大家可能没空来关注， 事儿太多了。 对， 连那个朝鲜发导弹都没人顾得上了，何况315呢？ 哎，倒是你去看一下，当时我是扫了几眼的这个晚会的，我没有，说实话没有全程的看。 谁有那么失控 的？除非真是要做功课的时候。今年它这个主题叫做让消费更有尊严，总时长的是110分钟。它有一个主题嘛，就叫做有尊严的消费哈，就突破性的啊，它用的是突破性的，用三个字，是信法义作为晚会的三个篇章。 像邪教 的，人家信望爱的信法义。 他们宣传的这个文字这么写，说向企业经营者、商家发出号召，守护商业社会的底线，让消费更有尊严，就是更尊重消费者的权利。今年的晚会主题呢，就是希望能够更加深刻的诠释消费维权的意义，向全社会发出更强有力的呼声。 但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我们不都说消费者是上帝吗？那都已经是上帝了，你还能没有尊严吗？这不是一句废话吗？ 我不知道，我听了这个樊素念了这么一大段广告词之后，我马上想到网上之前的这个段子，说一个老和尚说你吹你接着吹。 哎，倒是今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就是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是在 新消法， 对， 3月15日实施， 3月15号是正式实施的。大家就说这是消法实施20年来首次的全面的修改。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新消法就强化了消费者的各项的权利，就说呢，你除了特殊商品之外，经营者他采用网络啊、电视啊、电话、邮购这些方式销售商品的消费者有权在你收到商品7天之内就是退货，而且是不需要说明理由， 无条件的， 就无条件的， 就我不喜欢了，我这色儿不对，我就不要了。 嗯， 但是这个以前没有的嘛、嗯、说实话我对这个东西还真是， 但网购一直都是有、嗯、就是网购它有不同的这个店家有不同的等级嘛、 嗯、 有些非常高等级的店家它是有这个七日这个无条件退换条款的、 嗯、 就比如说那些什么钻石啊皇冠啊皇冠级的这些网店的那个店主他有这个权利，所以我有时候买一些比较奇怪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所谓的古董的那些小小玩意儿的时候，我是会用这个，反而是会网上购买，因为不行的话我可以退回去、 嗯、 你要是在商店购买的话，那这个落地这钱就回不来了、 啊、 嗯， 所以今年的这个新的消费者保护法制里面重点是针对网络购物设计的， 嗯， 所以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个，其实今年有一个玄机啊，在于提前好几天我就看到网上有消息说今年要曝光支付宝的这个问题， 嗯， 果然最后还是提了说支付宝的这个密码支付是有漏洞的、 嗯、 那其实 它这个有些也不叫曝光，它就是提醒一下支付宝，哎，你这个不太安全，你能不能改一下什么的、 嗯、哎，你这个的话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的话，特别是加上最近的这 个 气氛， 是 就是这个这个叫停的这个余额宝现在看来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关口、 嗯、 啊，余额宝 包括手机支付，腾讯 手机支 付 这个互联网金融、 嗯、 这一系列的，好像我们现在是感到有一股气势汹汹的力量正在扑来。好，前脚这个央行行长周小川还这个说肯定不会取缔余额宝，这个后脚你看其实 那不会取缔和不会管理这是两件事、 对啊对、 嗯、 所以这个之前就说了嘛，这个余额宝虽然说你跟这个银行传统金融相比个头还比较小，但是已经动了某些这个奶酪了，所以说呢这个关于余额宝或者说整个互联网金融会被对付的这个消息在315之前就已经是传出来，那看但从我们从结果上来看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嗯， 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支付宝是不是也在得到消息之后针对性的做出了一些公关，这个就是说我觉得是可以我们可以发现呢，就是315之前大家说315最重要的不是看他晚会上报什么，而是看他晚会前面的广告里边放什么、 嗯、还有我觉得你说这个 就是说你广告不给力的话晚会就一定给力， 我觉得这个你说支付宝的你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侧面看到，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对支付宝投这个支付不安全的投诉多不多， 嗯哼， 还是网络这个网上这个银行就动不动说我的银行在我的银行卡在身上，可是已经在异地被划了几十万走了， 这种通常都是这个 诈骗了吧？ 诈骗集团干的， 但它也是等于是一种不安全嘛？就是你的这个银行发的卡，你怎么能够就是在一个这个各种认证方式不全的情况下就让人把钱划走了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安全不安全，我觉得这也是可以从侧面看出来的。 是，我们看这个315历史上面比较知名的案例啊，我指的是315晚会哈，比较知名的案例，除了去年的这个苹果之外，还之前的这个诺贝尔瓷砖。诺贝尔瓷砖还有一个是达芬奇的这个家具，好，这几单都是很著名的案子，其中呢我觉得达芬奇的事件算是一个分水岭、 嗯、 就是说在达芬奇之前315的晚会或者说他曝光的这个结果至少在我个人看来他还是具有一定公信力的，就是大家还是信你这个结果的、 嗯、 但是到了达芬奇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315就已经变成了就是开始从他的这个公信力往下坡路再走了，直到去年苹果的这个事情基本上成为了一个笑话、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315从我们看这个315央视的晚会从1991年开始就有了，所以说1991年的315晚会跟2014年的这个315晚会哈，过去了这么14年的这么一个晚会，这已经中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其中不仅仅是央视本身在发生变化，中国人的消费习惯这个中国商家的这个售后服务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保障中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啊，这个当中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变化呢，咱们稍事休息哈，待会儿继续来说。 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刚才说了，在央视315的14年的历史上，至少在我看来，重要的分水岭事件就是这个2012年央视当年曝光了这个国产家具品牌达芬奇家具。当然现在我们都说达芬奇是一个国产家具品牌了，但是达芬奇的很多家具是标榜着进口家具的这个标签，这也就成为了央视当年攻击的一个主要的对象，主要是说它这个洋品牌的身份造假，并且呢还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证据，包括海关的这个单据啊，还有他的这个记者到意大利和这个广东的这个厂家去实地调查的一些证据。但是在这件事情出了之后不久，当这个公众舆论一面倒的认定达芬奇确实有问题的时候呢，国内的另外一家媒体财新好做了一组非常震撼的报道。我个人我对这篇报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 看到了月亮的另一面是吗？ 这个对，这几乎是你完全没有意料到。 好，孔雀的另一面好了。 财新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调查，掌握到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就是这个央视节目组的编导，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还有一些其他媒体的机构的编导，向达芬奇进行一个敲诈勒索，而且这个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一段非常长的这个录音，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对话的录音，就其中这个央视的这位编导明目张胆的，就是开出了一个价码，就是说你这个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我就能够把这件事儿给你给平了，那这就是曝光了说央视的这个315这其中还存在的 其中有诈， 对，另外一个问题，它当中其实它在利用它的这么一个权利在进行为自己谋利，或者至少很多人在为自己在谋利，那之后包括达芬奇的这个我还 那央视又出来说这个编导是临时工， 对，那但是达芬奇的这个案子后来也出现了转折，就包括达芬奇它到底有没有问题，你怎么样去认定什么叫做假，什么叫做假洋品牌，我们后来通过更多的发现，后来发现这里面其实不是那么铁板一块的，你恐怕双方都不能够完全的说服公众，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 打擦边球的地方。 对，你说达芬奇他 据我所知，对，像那个广州广交会嘛，我们这个广交会这个由来已久了，也是像最近几年广交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板块是做什么呢，就是专门把欧洲的那些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是支撑不下去的那种品牌，拿来在广交会上卖，就是你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厂商可以把这个品牌买下来，买下来以 后我可以称之为我是欧洲的品牌， 我可以这个牌子是我的了，我买下来我就可以继续卖，然后我在打广告的时候就说上百年的什么意大利什么男装什么皮鞋，它严格来说从法律上来说是没有任何这个漏洞的， 是 对， 这包括其实这是一个业界可能常见的一个做法。 所以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吧，就是你说央视它在当年出来的时候，就91年三五晚会刚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是一台独大，但是现在也 是 它是属于一个完全在信息是垄断的地位，就是当时在处于信息不对称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大家会非常信赖你曝光那一套，而且是觉得你是帮老百姓出气的，大家以后就不会在某些品牌上再上当了，但现在你说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大家一个是获得信息的渠道发声的渠道都跟以往太不一样， 你比如说央视这次有国内另外一家媒体财新就告诉你说央视做的是有问题的， 而且即使在这次曝光尼康的这个，我就今天早上看到南都他们有一个东莞版，东莞版他们就也去到东莞的这些卖场里面去看，他说呢我去年就已经把这批次的这个箱子你下架了，就现在你曝光的时候至少在东莞是找不到的，就所以中间你就会有一定的落差，到底是编导们记者们他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中间他们的采访的这些具体过程够不够专业，还是会再掺杂一些其他一些目的啊，我们现在也是不怀好意的揣测有没有什么目的，因为这些目的也不是说大家是没有源头的去胡乱的去猜测，你就从好多年就是刚才你们说的达芬奇到去年苹果就一系列事情下来的话，再加上现在央视它整个形象跟从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大家有这么一个落差，你就包括他们曝光东莞那个扫黄那个事儿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舆论上那么多挺东莞的，也会觉得你是由这么一个庞大的机器爆发出来的，你会让大家觉得目前它央视它所承载的功能和它包括在所谓舆论监督上面已经弱化一个形象 象是实在是跟大众的期待是有距离的，大家才会甚至有些这个反差的结果出现。 这个我倒是觉得可能不能够说是央视自己有退步，只能够说大家的 进步了。 嗯， 就是 等一下，我有一 消费者已经 有一件事我忍很久了。 什么？ 这个第一次这个消费者消协晚会是1991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你们一直在说十几年十几年。虽然说我们三个文科生，但也不能这样丢人吧。 23年了，好吧。 真的啊， 真的， 时光飞逝。嗯， 好，等会儿91年到2014年， 还都给带偏带沟里去了。 这24年啊，对，好，这个真的 23年， 嗯， 从第一年开始算吧，24年，这个。对，我刚想说什么来着，被你给带歪了。对，就是91年哈，咱们24年吧，24年之前那个时候，恐怕大家的消费选择并没有那么多。 嗯， 那个时候央视恐怕也是很多人家里可能只能够收得到央视这一家电视台。 嗯， 但是今天的话，比如说到去年的这个苹果的事件，苹果一被曝光之后，当时我记得这个事情是说苹果在维修手机的时候后盖没有更换。 嗯， 那么央视主要的一个理据就是说你这个是双重标准，在美国修这个苹果手机的话，你是换后盖的。 包括尼康他们也说，这个尼康这个问题出在美国，他是给他直接换一个机器，换成这个 D610 的。 哦， 对，不是回这个修回去的。 是，所以你看央视他 双重， 这是他自己打的一个宣传，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国内，包括我们全世界大家。你看央视，包括这个有的时候是不是新华社的记者有参与，就是他海外的记者会参与一些报道。在去年的星巴克的这个事情我也印象挺深的，他在曝光北京的这个星巴克价格有问题的时候，他是请到他在海外记者站的，比如说伦敦的记者，伦敦的央视记者告诉大家说一杯同样的星巴克咖啡在英国卖多少钱，比如在美国卖多少钱，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是在中国卖的特别贵。所以说呢，你这个对中国消费者是有一个歧视性的待遇，这个是很有时代特征的一件事情。第一，今天的这个消费，大家可能你这个购买的选择范围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挑选的范围。第二，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说大家特别烦这种，就觉得自己被歧视了，自己被欺负了，中国人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了，这个跟环球时报的影响力上升是一脉相承的。今天就是最受不了的，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而是说这个东西在中国还特别不好，这个对大家的刺激性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央视你看他这个报道的视角，他强调了就是说 全球性的 走的是这两条路线。当然了，这两条路线对于可能他的这个目标的这个受众来说有一点用啊，对于你如果信息比较能够全面的这些消费者来说，作用不是那么大。 另外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电视台选择不多，你像这个晚会，各种晚会的话，我们其他电视台还有办晚会，办这个比如元宵啊、春节，跟央视做一个不算唱对台戏，也是弄一个前后脚。但是这种消费者晚会好像没有其他台搞 这 个东西。 我们今天还特意问了，这个查了一下，说地方台哈，我查了一下地方台， 没有人 做这件事。天津卫视有三幺晚会，但他在314播， 就 是 也前面， 就好像是地方台的春晚， 对对对， 他不会跟央视去抢风头，他 大面积的都， 他要不抢你一天，提前你一天，要么错后一天，就不会跟你抢这个播出的时段。而且他曝光的那些东西呢，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 影响力 ，都是一些通常是本地的一些小品牌，或者说知名度不那么高的，也没那么贵的一些东西，他会来曝光。 哎，你就说今年哈，今年其实在晚会之前，他有一个长达11分钟的一个广告，就是他中间涉及到的品牌有20多个。这个时候呢，大家也非常关心，他说，哎，你看看这中间他20个品牌，看看会不会之后的曝光的环节里有他们。 你要真有的话，那说明央视的这个公信力超强。 大公司的， 哎， 应该没有 吧？大家想到的哈，没有。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他这个20多年的经验来看呢，他被揭露黑幕的，要不然就是小企业，要不然就是跟你央视没有什么利益关联的企业，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专挑软柿子捏。 我觉得为什么没有一个媒体来专门做一下，凡是在央视做过广告那些商家，他们的这个产品质量啊这方面有没有检查过？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在央视做过广告的并不是所有的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比如说我还有印象，这个成龙大哥当年做过广告的好几个电器，都在洗发水啊什么的，在央视应该都播过广告，后面也都有一些，也都是后面也都是 非常纷纷倒下 的一 个结果。所以他这 个 根本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个悖论，他又是国营的，但是他也是依赖广告生存的，所以你中间你看，你要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也是 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些我觉得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将来应该是不会解决的。 所以你就说把这个三幺五晚会这种形式在全世界哈，我不知道朝鲜有没有，但是这个朝鲜应该没有那么多消费品牌的选择哈、嗯、但是 朝鲜的消费者不是上帝首先朝鲜有消费者吗 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三幺五晚会这种形式哈，在只有在中国找得到，至少在我知识范围之内、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种玩意儿。有一家电视台可以上帝的姿态来告诉你们怎么做上帝、嗯、教大家怎么做上帝哈。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你要不就别收要不就你别收广告费、嗯、完全不播广告， 嗯， 要不就你既然收了钱你就不要再立牌坊，是不是？所以这个央视它这个现在的形势，这个本身已经充满了这个利益的冲突哈，这也就是导致很多人开始质疑说央视的三幺五晚会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啊，或者说应不应该再办下去，到底应不应该。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三幺五哈已经办了24年。办了24也确定了，24年他到底还能不能够再办下去。好，这个话题有一点像这个央视的春晚，但是我觉得它比春晚更直接，春晚是一个消遣，是一个娱乐、嗯、但是315它真的会产生它实际的很大的商业影响，特别是涉及到上市企业的时候、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曝光的是一家上市企业，你的央视的这个内部的编导你理论上你提前知道了， 对， 那你会不会涉及， 何止提前，你会提前很久就知道。 对， 你 调查报道要 放风的话会被炒掉。 对，你这个不是 提前，包括 你 自己，你 不是放风的问题，你 自 己万一持有这个股票怎么办？你 持有 或者做 空都不可以的。 是，这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危险系数 在 里面，因为这里面的利益实在是太大 了。里面这个第二天已经马上有人就播出了这个 A 股影响全攻略了，就是三幺五以后、嗯、哪些这个行业是这个受影响的会往下掉，而哪些行业相反会这个受这个提升往上。走，已经出来一个很长的名单。比如说，当你说这个有一个什么奥妙可婴幼儿配方奶粉有一个保质期的问题的时候，那同类的这个国产的奶粉行业就会受影响，就会提高，就会因为大家觉得哦，原来外国货不能再吃，那还会回去吃国货吧、 嗯、 那国货立刻有受益好的提升力的、嗯、 包括支付宝的这个密码的支付的问题，其实 对腾讯好像立刻跌了4%， 跟腾讯、嗯、但是腾讯不只是因为支付宝的问题哈，主要还是因为跟这个央行收紧了对于这个、 嗯、各种因素交合在一起， 收紧了监管的这个因素交叠在一起、嗯、对它的这个股价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港股这两天是看得到的这么一个情况、嗯、所以我就是说这个里面你不能够期待做这件事情的人每个人都是天使，就好像说在曝光达芬奇的这中间，他因为产生了很大寻租的空间，你手上权力太大了、 嗯、 我觉得可能一个比较能够说服人的办法是315的晚会，你如果一年不只是办一次，不是365天当中只挑一天然后选择性的曝光十几个二十个品牌，而是每天都有，把你所有能够掌握到的、 嗯、 或者所有的投诉不是选择性的全部曝光出来的话、嗯、那样对于它的公信力来说会有一个提升，包括这个广告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 嗯、 你作为一个号称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企业，你节目你不可以再以这个广告费来支持你的这个营运、 嗯、 那同时你如果进行一个日常的一个曝光，你每天的这么一种曝光的话，恐怕比你一年选择性的曝光一次这种表演性质的曝光要来得有效，或者说至少能够说服人来得多。 你是说增加了很多敲诈勒索的机会吗？ 这不是敲诈勒索，至少就是说你一年只曝光一次，我一年我相信全中国的存在问题的这个产品它绝对不止1000-2000， 嗯， 你只在一台晚会这个110分钟你能够曝光多少？曝光20个， 嗯， 曝光20个，那你剩下的这个你收到的这个投诉是怎么办？要么拿钱平了、嗯、要么你觉得这个不足以给你带来足够的这个利益，所以说选择性的不曝光、 嗯、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得反过来看哈、啊、就是说呢，如果是消费者他在315的 这一天除外。 嗯， 他如果是遇到相关的一些事件的话，他应该怎么样去寻找合适和方便的方式去寻求解决？ 嗯， 那其实我看到一个数据呢，是说一二年呢，中消协就是消费者协会，一共呢是受理消费者投诉呢543338件。解决了505304件，投诉的解决率呢高达93%，一共呢是为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56843万元，就是说明56843万元， 亿元吗？ 他说这样一个投诉的解决率呢，所以 文科生表示50多万，最后才中有5万块钱， 是非常高的。然后呢是说令到这个香港消委会呢也要汗颜，因为我看的这是一个香港的媒体人写的，他说其实你跟这个香港的消费者协会比较的话呢，他中消协呢一个成立的时间也不短，香港的消协呢是在这个84年，就是跟廉政公署是在74年，就是跟这个廉政公署一块成立的。中消协是在84年。 嗯， 中消协它也是一个半官方也是半民间的组织，它的经费由政府拨款和这个社会捐助两部分构成。 嗯， 但是问题啊，尽管是看了这么高的数字，可是你会被其他更大的新闻给冲淡它，比如说罗永浩当年他在这个11年的时候 砸冰箱 、就是那个事件。他呢是在2011年11月的时候，跟他的这个一帮的消费者去到一个冰箱的品牌总部，他就是用铁锤给砸烂了3台冰箱。他为什么要最后有这么一个爆发哈？他说呢，他一共是接触了相当多的这些部门，比如说北京消协、北京市技术监督局、北京市家用电器质检站、北京市产质量检所。海淀区消协已经5个了吧，还有分管这个马甸桥周边的消协、西城区工商所、西城区工商所消保科、西城区消协，就一共是9个部门，推来推去，说每间机构呢一问三不知，没有一间是愿意真正承担起这个保护消费者的责任。到最后呢，他还公布了就是19段的录音，他的一个小伙伴就公布了19段录音。 所以他最终应该砸的不是这个冰箱，而是 砸的是消协。 他应该去砸消协，只不过消协他砸不动。 哎，但是像他这么较真人，你要想是非常少的。就比如说你平常，就算我买了一个手机，我手机后盖是有问题的，可是你真正会花那个时间花那个精力，你本来是为了救一头鸡，可是你有那个时间去宰一头牛吗？可能真的是这么较真和愿意做的人并不多。但就怎么办呢？所以呢，据说今年的这个新消费者这个法律呢，它修改之后呢，它就会增添一样，就是所谓这个公益的诉讼。公益的诉讼就什么意思呢？ 政府掏钱帮你打官司， 就是把一帮人你们集体受到侵害这个权益就集结起来。就一个人的力量可能是微小的，你不愿意花那时间，但是所有人一起来做，由政府出面。而且是把这个社会组织这个力量给它强化之后， 这就是类似于美国的这个集体诉讼的。这个集体诉讼通常能够打出非常高的金额来， 它也是靠一个案例来这个打先锋，这一个案例只要通过，那它其他后面成百个上千个就会蜂拥而上，把那个公司搞垮。但他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法律是什么呢，是由这个消费者协会作为代表去提起诉讼的。就等于说消协先接纳了比如说100个案件，然后他作为这100个案件的代表呢，统一向这个厂家进行维权行为。 这个其实我觉得比315晚会来的管用的多哈。看到这个315晚会，我是你真的要问我个人意见的话，我是觉得明年其实就可以歇了吧。但是当然央视的这个节目组恐怕不会这么认为。你光算他这个节目之前的这么10多分钟的这个广告，这个全是真金白银白花花的这个银子， 超级 白。包括有一些相关的产业链就已经产生了，比如说今年的这个晚会上提了这个激光笔的事情，说现在呢很多激光笔它的这个能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可以达到点燃一些棉花或者说点燃一些物体的这个 弄瞎人的眼睛 作用。所以在节目正在进行过程中，就有网友发现这个淘宝上你搜激光笔就已经搜不到 了。那包括这个在 鱼肝油什么的也搜不到 鱼肝油，对，还有这个手机流氓软件的这个问题。当晚呢我有一个我自己装的一个软件就开始弹窗，说我帮你们把这些央视曝光的软件统统杀掉 了。 你说这个反应光 挺讨厌的，你觉得你觉得讨厌吗？就是你看到这样， 对啊，我是觉得你这是抽水吧，你这个是而且你好像你跟央视说好了的， 而且 你跟我 我提供这个机会，我来帮你，我来帮你把这个问题给解决，这个不是上下游连通的吗？嗯， 而且你知道那个什么鱼肝油、激光笔啊，他在淘宝上立马有网上网友截图嘛，嗯，说这个找不到了，就是搜索不到相关的东西了。嗯，结果央视那个微博新闻微博，他立刻就说了几个字，他说：“你看，这就是315速度。”你看了之后，你觉得？要是真有人要用呢，比如说激光笔、我就想买这激光笔，或者我上课用、或者说我在教学的时候用、你就被这么一刀切、 我逗我们家猫的时候用， 对啊，逗我们家猫的时候用、你就完全找不到了，你说这是这个速度，你到底 是应该给 赞还是觉得， 你还是起劲儿 了。这个鱼肝油的时候，我这两天也是铺天盖地看到好多这个网上的这些营养医生什么在讲，在讲解这个鱼肝油的问题、然后就说到呢，就说有一个女生她已经怀孕了，然后她每天呢是超标服用了上万毫克的这个鱼肝油，还维生素 A 嘛，然后她已经就害怕了，就是想准备去做流产，因为说这鱼肝油吃多了以后婴儿容易造成畸形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包括科普啊，包括这些厂家消费信息全部都是不对称的，然后这些消费者呢就是大波轰，开始听着说鱼肝油好就往死里吃、然后吃完了以后又发现不对了，又往回收，说也收不回来了。 哎，真是哈，你这么一说就说到另外一面了，这个消费者包括央视的这个315的现象，它是有两面的，你得有人在顶上说，你下面得有人信他才行。那你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哈，到底这个央视它现在这样的一个节目还有多少人能够信他，或者是什么人在信315，什么人在看315，什么人会受到315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恐怕是 还没给公布一下收视率 问题的另外一个侧面哈。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说。欢迎回来，凤凰有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庆，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刚才说到315的这个晚会到底还有没有人看，或者说什么人信这个315它曝光的这个内容，我得承认这么一点，现在看电视的人还是很多的，但是这个电视的这个受众恐怕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儿说，我们在说315怎么怎么不靠谱，315怎么怎么黑、这就已经本身把我们排除在了315的这个目标受众之外，但是315它的影响力，或者说它能够支撑到现在，必定有它内在的这个逻辑，就很典型的一点，电视台的这个医药的节目，医药的广告，虽然说很多人都对这个医药的广告表示着不耻，但是哎，这么多这么大的这个需求，这么多人愿意去投钱做这个，说明在他的这个目标受众，特别是比如说医药的广告，中老年的这个电视的这个观众，对于他们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反过来，我想这个逻辑应用在315上面也是，315的他这个就是会看电视、会信电视的人，仍然是甚至是非常忠实的315的这个受众。所以说，这也意味着企业，你必须要，虽然比如说我，如果我来做苹果的这个公关的话，苹果当然我可能大部分的人觉得这是一个一笑了之，但是真的在央视上给你曝光了，对你的市场影响或者冲击还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我赶紧还是得做出一点这个后续的行动，得把这件事情，把这个麻烦给它解决掉，所以呢不能够忽视315，虽然说我觉得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说315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它在传播的效果上有非常非常大的杀伤力。 我觉得 在周末的黄金时段，在央视， 对，它还是靠，其实最终还是靠央视，你的什么黄金时段其实没有意义，主要还是在央视这个平台上发出的任何声音都让人们以为只有党中央在后面撑腰呢、对，就是党要求你打谁他就打谁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听党的话嘛，所以就这样了。 我估计现在看一315的，你除了说一般的可能家里的电视选择比较少，而且不太爱上网刷微博的人，你就是公关人员，所以呢真的是有那些公关人员他们去整理过，就是被央视曝光过的企业最后发展路向怎么样，好像没有大家想象当中 这么惨 了、 这个取决于 大企业是这 样，国内的只要是这个这个民族企业，咱们说国内的这个企业通常最后受到影响会比较大，但是跨国企业通常没什么影响。 对，跨国的企业你看， 那我们没有报表上可能看不到哈，也许它市场份额真的发生变化了感觉不到，但是从我们的这个 感知上面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能还是得跟你这个消费者群体你怎么样定位。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他本身如果对三五晚会他本身有一定的成见的话，我都看到网友说，我就看盯着看他今年曝光谁，他曝光 谁 我就支持谁，你就这也是一样 了，已经。 对，这也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心理，但确实你又不能完全否认三五它本身存在的价值。就比如说我那种，你说你看鱼肝油什么的，我平常说实话， 在你不了解的领域， 消费清单里面是没有这项东西的。哎，你这么一曝光，我就会发现原来要中间有这么多我原来不知道的东西，比如激光笔。你说如果真的是给猫什么，给小孩买玩具什么的，这时候你也会多长几个心眼儿。但说实话，你要长心眼儿，你也不可能完完全就看这么一台晚会，而且你也不能指望着这台晚会他就给你长多少知识啊。说实话，当时王小丫说那一句，就是他在做实验的时候，我就刚好看到那段了。首先我觉得王小丫这几年主持的时候，他整个表情都非常严肃，我觉得他怎么都不像当年就是那么清新的笑容都出不来了。 你变 了。二一个呢 再也回不去了。 我跟朋友一块看嘛，他当时做一个试验，就是拿着激光笔，然后就俩气球，就是测试他那激光笔到底威力有多大。然后结果那个实验人员他就把眼镜戴上，他自己也把眼镜戴上，然后第一句话就说激光笔是有辐射的，然后就被我一个学医的朋友就笑话他，他说你看这主持人就没有科学素养，激光笔是有辐射的， 辐射你戴眼镜干嘛，你应该穿那种防护服 啊。所以这个我刚才说啊，给三幺五要咱们要给他支招的话哈，第一我觉得你曝光的这个品牌尽量不要挑这种国际品牌，什么星巴克啊、苹果啊这种的，最好还是不要碰。专门挑国产企业下手，国内的企业下手，这种国内企业比较好。然后第二呢，在他的这个节目的形式上面，比如说 跟果壳来结合一下。 果壳我不知道果壳愿不愿意哈，但是要愿意的话，可能还是有发展空间的。方舟子先生，方博士，我觉得他能量很 一股正气、 一股浩然，人间浩然正气。然后我觉得他这个精力也非常充沛，他完全可以去请去做三幺五。而且我觉得有方舟子的加入的话，不管是在收视率 上、还是在 这个科学的干货的这个水平上面，绝对会给三幺五把这个三幺五的 IQ 水平就拉高了。 但我从根本上，我觉得三幺五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媒，就是各个行业应该有的监管部门，如果不干正事儿的话，就会让媒体承担起很多他不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说他要监管这个产品质量问题，他要监管这个交通质量问题，他要监管人的道德，就是你说老太太倒了你服不服，然后他还要这个监管这个空气大气质量问题，他什么都要管。就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媒体什么都要管的话，那请问这个国家其他部门去干什么呢？ 真是啊， 哎、 如果这个国家的记者他是特别忙的话，通常不是一件特别 好 的事。 我觉得一个地方这个可能对这个新闻业是个悲哀，就是我整天只能去跑一些八卦明星狗仔队，因为正经事儿呢都由这个政府和该有的部门给监管做到 了。国家不幸，施家幸。 对， 这件事儿是放在中国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的。 中国其实除了这个其他各种大国，它还是一个出产新闻的大国， 而且它可能还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真的是要靠老百姓平常打官司，它其实就是一个维权。 是， 你说在维权，在中国它本身是一个有风险的事儿，而且是要付出高成本的事儿。 没错， 就这说明什么呢？如果是没有央视三五晚会，它都先曝光，大家就觉得我没有东西撑腰。 真是， 如果我就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我可能告不到谁。 我觉得这个三五晚会那个之前，就是大家就是幸灾乐祸，说看今天晚上黑谁，有一种就是那个 witch hunting 的那种感觉，就是狩猎女巫，看看今年谁被绑在那个柱子上被火烧。 对，但是三幺五哈，我必须得给他说两句话，就是说这个节目存在，如果说它存在有必要的话，就是说给消费者还是得有一点信心。比如说你说现在这个网络的这个购物的问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个例子，你给了这个商家，你有纠纷，你不满意，给了他差评之后被骚扰，什么寄一坨大便啊，寄一块砖头啊，然后真的有，然后给你发这个人身威胁的，还有给你这个呼死你的这个电话，然后来骚扰你的，这样的事情非常多。 但我觉得这个找什么什么人撑腰，这还是一种封建，这种青天大老爷呀。然后 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正常 的。完全你可以从立法方面把这些漏洞都堵上，比如说你可以这个公安局方面，你可以这种诽谤啊、威胁、人身伤害，你把他立刻立案追究，然后把他去关去。 哎，但是哈，你就注意到。 进到这样的一个环节了以后、嗯、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谁的这个拳头大、 嗯、 公安局你或者说这个消费者协会比如说就跟这个央视收广告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嗯、你就是说来企业给你把这事儿给你给出点钱把这事儿给你评了你说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嗯、 是吧这个又回到一个说你这个司法 公权力寻租 公平公平正义的一个问题 站在老百姓角度上、嗯、我可能我就是为了100块钱的东西如果最后为了封上、 啊、成本也非常高 说我给你赔个5倍 嗯 5000块钱你就别给我 闹了是、啊、之前有说这个你在肯德基啊，不是肯德基了这个有一些快餐业哈、嗯，你吃出了一个比如说这个汉堡里面掉了一只虫子、嗯、店家说那我赔你5个汉堡吧、嗯 给你吃5只虫子 我赔你5个汉堡吧 虫子不够 你说这怎么办呢我另外想到一个在中国打假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位人物王海 嗯， 就我不知道他真名是不是叫王海、 嗯、 但是王海大家肯定很有印象了、 嗯、 打假英雄王海 嗯， 你说今天王海在哪儿呢王海这个在他这个就是在90年代初这个人身威胁包括被起诉、 嗯、 关于他的各种争议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这是一条你普通人要是真的你想做一个天使的话这条路是非常非常难走、 嗯、 所以可能最后 最终还是要靠这个有当权的人来为你这个喊冤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免费的你是有代价的、 嗯、 代价的就是你这个维权可能就是一个选择性的维权、 嗯、 可能就是给那些有资源的人来个维权、 嗯、 所以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这条路你真的要说所谓的保护消费者权益那三个字叫什么信法益是吗 信法益对要说错说错就会被嘟的 要这个信法益的这个标准真的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嗯、 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这个收听我们三地化新闻节目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明天见